在世界杯期间，我想这首歌可能也能代表很多对某支球队有一种情怀，即便他这一次没有进八强，他一直也没有拿到很想拿到的大力神杯，但是一生都会把它放在心里。你知道的，人与人之间也好，人与爱上的事物之间也好，就是会有一种很微妙的，与他第一次相识就好像在哪儿见过，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这种滋味大概就叫做缘分吧。下面这首歌呢，是让我来做选择题的夏雪杰朋友，他说我们今天晋级评审结束了，希望可以顺利通过，我想听这几首歌，追梦赤子心，夜空中最亮的星，春风十里。 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伤口。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肯定的啦，酒没有你好喝，手机也没有你带给我的快乐多，所以才会放下了自己，和你变成了我们。这种美好的感觉，即便在夏天已经不是春风十里的时候再听，依然会觉得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恋爱感觉。愿你也会拥有着。继续爱得更久点，刚刚那位朋友还提到一首歌，而这首歌呢，刚好是最近确实是陷入了人生低谷的桃子，桃子大桃子很想听到的。他失去了工作一周了，很想听到下面这首能够让他满血复活的歌曲。愿自己下周呢能够重新出发去找工作，去重新开始。对啊，2018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不要光做空想家，要做实践者，去做吧。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夜空中最亮的星，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就是这样一首听过无数遍的歌，在你遇到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它又会给你新的一些感触。是啊，人如果不是想放弃的时候，大概也不会那么果断。这份工作既然不适合你，但是并不是说你就不去工作了，还是应该去找到最适合自己，能够让你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能最大化的一份工作，你就会享受其中的快乐。北京今天也下了一点雨，所以这位叫做小热门朋友，他想听这首歌。 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 下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夜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 喜欢吗？电台点歌节目里常常真的是会有很多歌曲重复率非常高，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变化一下，不让这些经常出现的歌曲出现， 你知道吗？ 可是又一想，全天那么多的音乐节目，那么多的新歌，那么多的排行榜上的歌曲都可以满足大家的要求，而点歌节目不就是此刻你最想听到的吗？ 微笑的人，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轻易闯进我的心门，明天的美梦你完成，整个宇宙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天《爸爸去哪儿6》官方首发声，宣布回归的同时放出四张宣传海报，信息量大。首发海报暗藏不少惊喜，不仅将《爸爸去哪儿》过去五季中极具辨识度的场景一一还原，扎心的文案再度勾起大家对《爸爸去哪儿6》回归的期待。海报一经发布，瞬间引爆社交媒体，网友们都表示终于等到《爸爸去哪儿》回归，并热议第6季嘉宾阵容。从回归海报可以看出，《爸爸去哪儿》这一 IP 已经深入人心，不管是节目中游戏环节抢房子，还是节目主持人村长，都成为让大家产生强烈共鸣的文化元素。通过海报了解到，《爸爸去哪儿6》将继续保留经典环节，也将继续保留村长这一经典角色。而爸爸官方首次发声，自信地用这些节目记忆成功拉动观众，引发期待，也体现强 IP 的强影响力。在此前官方启动的萌娃招募活动中，网友纷纷为自己喜爱的萌娃打 call， 并表示期待看到网季人气萌娃回归。作为一档已经走过五季的国民综艺，如今携带着满满的温暖与爱，不负众望强势回归，究竟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这个夏天拭目以待。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今天呢是7月5号星期四的晚上。如果想听一首歌，如果想点一首歌的话，都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汪峰演唱的《你走你的路》。不要挡着我啊，这首歌呢是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周翔朋友。他说26岁了，希望以后的路能够走得更加踏实，更加宽阔，送我这首歌，祝我生日快乐吧。没问题啊。 关于生死的那些哲学依然我眩晕，关于悲喜的那些记忆也让我心困，如今我只是习惯简单直接和轻松，正如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中枢神经。此刻也许他就在秋日美丽的大理，当我面对世人称的那口水与鄙视，我懂了，我只是一个爱唱歌的东西。

能够知道自己的父母喜欢什么歌曲，并且在晚上为他们送上歌，真的是很孝顺的孩子。下面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一位今天晚上呢要为自己的家人点播歌曲的朋友。莹莹说想为姐姐点播这首歌曲，姐姐最近呢很累，心情好像有点低落，希望听一首 Everybody 啊，能够让她开心一点。 Drains and light will come again. Swing open up your chest and let it in.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Oh, oh, oh, oh, oh.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Everybody falls for love. Everybody feels the love. Everybody steals the love. Everybody heals with love. Oh, oh,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 oh, oh, just let the love, love, love begin.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love. Everybody, everybody wants to be loved. Love. 我们一起来相信一首歌的力量吧。可能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一首歌的突然之间的到来，也许会让你立刻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幸运和不幸在这一生当中，我觉得比例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每个人的一生的长短不同，出现的时机和点也不一样，所以不必羡慕别人，请好好的过好你的生活。糟糕的时候就安静一点，得意的时候也请静下来。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能更加成熟老练的面对喜悦和悲伤，不再是那么的上蹿下跳，那么的浮夸。好了，今天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22点，我会和叶谦带给你男左女右，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用微笑回忆走过的每个风景，留下一些回忆，有的晴朗了心情，也有的是叹息。热爱旅行的人总有某种纯真，不怕雨雪风尘，